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自从1983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之后，就一直是最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类节目。每一届的春晚上都会出现几段让人们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春晚上的一些优秀作品以及他们幕后的故事。说起1984年春晚上让广大观众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莫过于马季扮演的那位极力推销宇宙牌香烟的推销员。不过你也许不知道，马季的这个段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1984年春晚筹备的过程中，马季就找了很多本子，但是几经审查都没有通过。正在他准备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当时的春晚导演黄一鹤找到了马季，为他出谋划策，让马季在内部演出中被淘汰的段子中再找找灵感。最终在黄导的帮助下，马季选择了一个批评企业做不实广告欺骗消费者的本子。这个本子最终经过马季的加工与创作，就成了我们熟悉的那段宇宙牌香烟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马季在1984年春晚上的精彩推销。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是不是？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人家演出呢，你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对，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都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他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 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呢。那个抽烟的你这抽 烟的你点 着。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我们抓的好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牌，那枪狼冲牌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狼冲是屎个浪啊，吹个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言的奇秀，我们用宇宙祥言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言打造舆论量，就做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言的广告，是宇宙祥言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言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言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言，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言，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言，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言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7625，电话不管3721。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似火红尘的60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相声界一直是很讲究师承辈分的，1985年的春晚上出现了相声界辈分最高的演员，身为主持人的姜昆都要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祖，这位演员就是被人们尊称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马三立的相声风格就仿佛是和人唠家常一样，有着特殊的魅力。1985年的除夕，这位相声老人就特意从天津赶到了春晚现场，他要跟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聊聊天。聊什么呢？聊聊这起名字的艺术。 为什么这商店

结婚那是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要离婚，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吃？吃包子，狗不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上表演的起名字的艺术片段。相声界的老祖上台逗你玩是1985年春晚的一大看点。当年的另一大看点就是姜昆换了新搭档。说起姜昆换搭档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老搭档李文华因患喉癌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不得不告别了舞台。姜昆的新搭档叫做王金宝，之所以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新搭档，那是因为王金宝从外形到神态都与李文华先生有几分神似。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姜昆、王金宝在1985年春晚上合说的相声小段《看电视》。 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对，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生的什么病呢？ 盲肠炎。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啊，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我看长得不错 啊， 哪哪都像李文华 啊，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啊？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啊。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对了，我老花骨朵。 有一首歌 啊，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啊，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啊， 广播电视团体。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节目也丰富。 哎，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啊，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哎，对，这是个特点 啊。去年奥运会。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都爱看，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 啊， 迷上球了。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儿。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好好看着呢 啊， 往这儿一坐 啊，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还说话， 你看高兴的。真好。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又是球赛。 哦，球赛 可喜欢看了 啊。 现在我都明白了。 您明白什么了？ 什么叫做体育呀？ 啊， 体育，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啊，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哦，这就是篮球。 哎， 大家伙在一块抢。 十个人嘛， 往那网兜里头扔。 那叫投篮。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嗯，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非常激烈。 那是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啊。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哎，这是决赛， 我得好好看看。 瞧瞧吧。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啊，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天生的。 长得就那样。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怎么了？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嗨， 嗯， 那是海曼扣球呢。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哪儿呢？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是吗？ 哎， 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哎，这就是郎平啊。 哦，她就是郎平。 对， 听说过。 哦，知道。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嗨，啊，铁榔头，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那怎么呢？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啊， 暂停了， 暂停了。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儿， 那是饮料啊。 老太太没看清楚 啊， 小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那就是喝水呢。 是吗？ 哎，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他那劝姑娘们、 哦、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嗨，那是玩吗？ 多累呀、啊、 那叫现场指挥。 这小伙子会打吗？ 哎，打得好着呢。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这个不行、 啊， 这是女排比赛、 哦、 男的不许上场。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哪儿呢？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您倒瞧清楚啊。 这算又开始了。 哎，继续比赛了， 我得好好看看。 哎，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嗯、 对，张荣邦扣球得分啊。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这是互相祝贺嘛。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心里头高兴。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哎， 大娘一高兴， 这一高兴就咳嗽。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那哪能等您呢？ 孩子快点 啊，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我赶紧递过去了 啊，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得更厉害了。 哎哎，那怎么回事？ 我那儿也看入迷了、 嗯、 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嗨，白酒啊， 给老太太呛的。 那还不呛、 啊、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哎，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获得了冠军。 老太太更兴奋了 啊，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给个什么呢？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王金宝表演的看电视。 落叶飘零过异乡的秋天，来来往往陌生的脸，没有惊喜，冷漠的街模糊了我的视线，空气凝结在遥远的思念，梦忽隐又忽现，多年不见，是否如前？难道已是过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侯耀文的父亲侯宝林告诉过他，要成为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必须具备三种基本条件：个人的天赋、名师指点以及后天的勤学苦练。相声演员侯耀文是怎么做的呢？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就和您说说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侯宝林传授给侯耀文的是如何才能说好相声的方法。侯耀文的耳边总响着父亲的教诲，当个相声演员要阔气，眼界要阔，看得要多，耳朵要阔，听得要多，肚皮要阔，装得要多。于是侯耀文学习其他曲艺艺术的特长，并且注意借鉴戏剧、音乐等艺术作品，使他的艺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后来一段时期，相声艺术中唱的段子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说不如唱的局面。为了扭转这一倾向，侯耀文又有意识地在说字上下功夫，做到了说学逗唱没有弱项。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体现了侯耀文唱与学的相声，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财迷丈人》，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 啊，安危人类往前走，心从故占路口，却似为何他那里用眼来看我，我乃有心肠看着我。 这位心里还挺难过的，同志。 安危人类往前走， 怎么还走啊？我要给你打听打听啊。 往前走。 别走了，再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 哎，大军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 哦，大哥，让我走吧。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自杀去呀、啊！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 哎，

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儿了。哦， 三姑娘呢？ 麻烦了。 怎么了？ 老头子说了， 我那大闺女啊，不赔不赚。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他这做买卖呢。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要点什么好呢？ 要什么呀？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他一拍桌子， 有了， 有了。行了。 这干嘛呢？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唱出来。 哎，对了， 老头怎么唱的呢？ 他这么唱的。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这叫什么思想啊？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我说 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啊，是高了。老头说了， 这回是高点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它也涨钱了。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潮流。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苗 不是什么毫， 什么毫 不是什么毛， 什么毛啊？ 咱们赶上那时髦，是不是您呢？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这回到我这儿了。 是啊，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说什么呀？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不漂亮，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 要多少钱呢？ 你先给个价得了。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是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啊！ 老头子冲我一乐， 行了， 玩去， 玩去！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 啊！ 你们两个人呢？ 啊， 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不行，登不了啊！ 怎么了？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跟他讲理。 讲理。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说。 我说那个爸爸，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什么电影啊？ 天仙配。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受教育啊，少来这套。 怎么了？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您呢？ 我要钱。 要钱。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第一，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批评的对。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这还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我的。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呀？ 无线电里说了，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就认钱。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这回许行了。 你给我玩去。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见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儿？ 二姐，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三姐，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好。 这老头子一听横就蹦起来了、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哪学的词儿啊？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有用。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说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难道女家新风尚？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快说，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对了啊，嫁谁？ 不是那，我嫁在您家里都行。 说清楚了。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的我没什么大用。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和您说说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侯耀文除了通过实践提高表演技巧，他还有哪些方法提高艺术水平呢？侯耀文平时啊也很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努力多学一点东西提高综合素质对名演员发展的重要性。父亲曾向他这样解释名人好演员与艺术家的关系：过去当个名演员十分难，现在可容易多了，说个好段子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可是你们到底懂多少相声？我干了一辈子，越干越觉得这门艺术高深，你千万不可沾沾自喜。有点名后要争取当个好演员，从创作到表演，说学逗唱都得有一套，最后要争取做个艺术家，有自己的风格流派，有自己的相声理论。一句话，你不能止步不前，你们该琢磨着怎么干点我们这一辈子没人干过没干成的事儿。做演员首先要做个书架子，书架上要摆满书，当然摆书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为了长学识增见地，丰富思考发展艺术。书少总免不了技穷，侯宝林说的句句在理。侯耀文于是迷上了读书，不管演出归来多晚，临睡前也总要看一会儿书。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给您送上来自田震的《执着》，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